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八集上，诸葛亮复活的作剧。 我有一个朋友，每一次收到别人的结婚喜帖啊，他就会大大的叹一口气， 哎，也是为了要花钱送红包在叹气吗？ 不是啊，我这个朋友啊，他自己已经结婚了，可是婚姻生活呢很痛苦，所以每一次他接到别人的结婚喜帖啊，就在那边想说，哎呀，结婚那么痛苦，可是竟然又有傻瓜要结婚了，怎么那么想不开呢？哎呀， 哎，你这朋友有病啊！他的婚姻很痛苦，可是别人结婚很快乐啊！ 就是说嘛，自我中心。魏国的皇帝曹睿啊，也有这个毛病。 哦，他也不喜欢看到别人结婚啊。 不是，曹睿叹气啊，不是收到别人的结婚喜帖，而是收到别人当皇帝的通知书，他就会叹气。 哎呦， 曹睿一收到通知啊，发现东吴的孙权也当了皇帝，曹睿就免不了大大的叹了一口气，说：“哎，做皇帝这么痛苦，怎么又有傻瓜要做皇帝呢？真是想不开啊！”哎。 曹睿啊，这个皇帝啊，的确是没什么好开心的啦。 嗯， 他一上台啊，就得担惊受怕哦，碰上蜀国这个宇宙第一超级天才诸葛亮啊，没事就要带兵杀降洛阳。 哎，不要提诸葛亮啊，一提诸葛亮，曹睿又要叹气了。好像我曹睿欠他几百万似的，没事就杀向洛阳，我真倒霉啊。 还好啊，魏国有个司马懿哦，一肚子的鬼点子哦， 嗯， 让人挺害怕的哦。 是啊， 总算挡住了诸葛亮哦。不过呢，这话说回来啊，做皇帝的啊，这个没事就被邻居攻打，还真是挺烦恼的。 嗯，不止如此，其实魏明帝曹睿啊，他有一个很不快乐的童年 哦。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美丽可是又非常苦命的妈妈。 谁呀？ 曹睿的妈妈就是甄宓 啊。我记得了， 嗯， 这甄宓啊原来是袁绍家二儿子袁熙的老婆嘛。 对， 当初啊曹操杀进邺城时啊，这曹丕就一马当先啊攻进了袁绍家哦，在曹操之前啊抢先啊把这个绝世大美女给 A 回家了。 奇怪，打仗的时候曹丕怎么速度没有这么快？其实曹操哦也蛮想把甄宓这个冀州的头号美女带回自己的家里去， 嗯， 可是啊如果要跟儿子抢女朋友这说不过去啊， 是， 最后就把这个甄宓呢许配给了曹丕。 大美女甄宓啊嫁给了曹丕之后啊，据说从来都不笑 哦。原来是一位冰山美人， 特别是啊她一看到曹丕啊， 嗯， 甄宓啊就臭着一张脸，那看到曹操呢也一样都不笑。 哎呦，对公公也是臭着一张脸啊。 甄宓啊大概知道这曹操在平定冀州之前啊， 嗯， 本来呢也对他感兴趣流口水，后来是动作太慢啊被曹丕给先取得点啊。这两个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用给他们好脸色看。 说起来啊，曹操带着曹丕父子两个人攻破了袁家，可以说是害得甄宓啊家破人亡的仇人啊。 没错，在他们曹家只有一个人能够让甄宓笑。 哦，谁啊？ 那个人啊就是曹丕的 弟弟曹植。 哎，你真的很八卦哎。 哎，人家曹植潇洒自在，文采逼人，说话有趣，喝酒爽快，鼻毛有剪，哪像曹丕还会抠鼻孔。当然比较讨人喜欢咯。 是是， 只要曹植一出现啊，啊，这甄夫人的脸上就浮起难得一见的一抹微笑。 哎，那他们两个有没有发生婚外情？ 哎，你还说我八卦，就是有你们这种好奇的人啊。 就问你有没有嘛。 啊，我跟你讲啊，那时候的狗仔队啊不够专业，因此呢我只能说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有。 哎呀，这什么烂回答，不过瘾啊。 啊，我跟你讲啊，虽然没什么证据，可是呢还是有迹可循。 哦，有迹可循，莫非是曹植的衬衫上面沾到了甄夫人最喜欢的那种品牌的口红印吗？还是甄夫人的日记本里面有夹了一张曹植写的小纸条？ 都不是啦。这件事啊牵扯到啊这个中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名气的一篇文章，叫做《洛神赋》。 嗯， 哎，说来话长。 哎呀，我们要听八卦的，你再长都要说啊，没关系的。 好吧，是你说没关系的哦。那就话说从前，从前自从这曹丕啊跟甄宓结婚之后呢，一共生了一男一女。 嗯， 这男的就是曹睿。 是， 虽然呢、啊、这甄夫人从来都不笑哦，可是呢曹丕啊还是很宠爱甄夫人哦。 嗯， 两个夫妻呢本来呢过得还不错哦，可惜啊这曹丕啊登基当了魏国的皇帝之后呢，这人一尊贵啊， 嗯， 就犯贱，他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 哦。 先啊是这山阳公、 嗯、 把两个女儿都嫁给曹丕。 山阳公是牧羊的吗？ 不是的，你忘记了吗？就是那个退位了的汉献帝啊。 哦，汉献帝两个女儿都嫁给曹丕哦，买一送一啊。 啊，我告诉你哦，除了这山阳公的两个山阳女儿之外呢，还有啦李贵人啦、啊、殷贵人啦、 啊、哦哟，当了皇帝还真忙 哎。哎，可是啊这些后宫佳丽三千啊，再怎么得宠哦， 嗯， 都比不过一个人，叫做郭皇后、 嗯、 也就是郭女王。 郭女王怎么会有人叫女王？ 哦，你不知道啊，我们这郭女王啊从小时候呢就气质不同凡响、 嗯、 这郭爸爸、啊、有一天听见郭女王在唱歌， 嗯， 又唱又扭屁股的，这郭爸爸激动得不得了， 嗯， 就把这女儿啊抱了起来说，啊，我这女儿啊是女王中的女王。大家听见了、啊、从此就叫她郭女王啦。 搞半天只不过是才艺比赛的女王嘛。 哎呀，不止不止，我告诉你，这曹丕啊之所以能够打败曹植啊成为曹操的接班人呢， 嗯， 这个郭女王啊就出过很多点子。 这郭女王啊很了解皇宫里面斗争的权谋。 嗯， 她目前虽然很得宠，可是却很没有安全感，因为郭女王很害怕甄夫人只不过是暂时失宠，有一天会卷土重来，所以郭女王就想了一个非常恶毒的计策，要整垮甄夫人。 话说啊，这个郭女王呢想尽办法要整垮冀州大美女甄夫人啊。 是是是， 这曹丕啊有一次感冒发烧啊，躺在床上昏睡哦，昏昏沉沉之间啊就忽然觉得肚子上面躺了一个婴儿。 好可怕哦，感冒发烧嘛，怎么变成怀孕生婴儿啊。 哎，你少没知识好不好。曹丕很虚弱的就拿起这个婴儿一看，哎呦，不是活的， 哎呦，还是一个死掉的婴儿啊。 啊，也不是死婴儿啦，是个木头做成的小人 啊。 这小人啊身上写着曹丕的名字、 嗯、 生辰八字星座血型都有， 还有 还粘了三根头发在木头娃娃上面。 哦，木头小人上还粘了三根头发， 谁的头发？ 当然是曹丕的头发咯。 哎呦，这是拿来干什么用的？ 国女王就说了，启奏皇上，这是一种巫术。 哎呦， 只要拜这个小木头人，然后啊用大头针狠狠地戳他，这被诅咒的人呢就不舒服，就生病。 是谁敢用这种下流的方法来害我生病？ 报告皇上，就是那一个号称冀州大美女、天下最不要脸的甄夫人。 甄夫人？甄夫人为什么要害我？ 皇上，你每天都跟我玩，玩得不省人事，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一个月没有跟甄夫人吃饭了？ 哦， 她对你呀有怨恨，把这个小木头人埋在你的床底下，你才会生病啊。现在啊，我替你把木头人给挖出来，破解了甄夫人的诅咒，你的病很快就会好了。 曹丕被郭女王这番话给骗到了，加上他正在感冒发烧、头晕脑胀，狂怒之下，曹丕竟然下令处死了无辜的甄夫人。 哎，自古红颜多薄命哦。这甄夫人最可怜哦，她到被害死之前哦，恐怕连跟曹子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吧？ 当然没有啊，甄夫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啊。 哎呦， 可是甄夫人死了之后呢，曹丕啊，做了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从做这件事情来判断呢，曹丕恐怕一直都在怀疑甄夫人跟曹植之间的关系。 哎呦，曹丕做了什么事啊？ 曹丕啊，把曹植从山东叫到皇宫里面来，然后给曹植看一个枕头。 枕头？我还以为是拳头嘞。枕头有什么好看的？ 曹丕给曹植看的是甄夫人生前用的枕头 哦， 一个镶金堪玉的玉缕金带枕啊。曹丕故意要曹植看过了甄夫人的枕头，才放曹植回去。 干什么嘛，千里迢迢叫他来看枕头，他故意要整他，曹植这样很痛苦吧？ 当然很痛苦啊。曹植啊，在回家的路上啊，一路上都长吁短叹，眼眶里面充满了泪水，最后实在是太烦恼了，曹植不得不在洛水的边上停下了车驾。曹植他望着滔滔的洛水，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感甄赋。 所谓的感甄赋啊，就是讲感念甄夫人的一篇赋。 哦，我还以为写真集呢。 曹植的写真集大概没什么好看的。在这篇文章里面啊，曹植呢把这死去的甄夫人啊想象成洛水的女神、 哦、 也就是啊这伏羲氏的女儿伏妃哦、 嗯、 后人呢把甄夫人啊跟伏妃啊联合为一体 哦，这也就是啊他们称为甄夫的由来啊。 在这篇感甄赋里面，曹植就说了，他正在洛水的旁边看风景，却忽然发现水边出现了一位艳光四射的洛水女神伏妃。文章里面啊，形容这位伏妃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啊。而且曹植啊显然非常舍不得把眼光离开这位洛水女神的身上，一直说什么，哎呀，没有机会跟你通消息啊，拜托波浪把我的情意带过去啊。到最后必须要分开的时候，曹植竟然忍不住写出了恨神人之书道。 我可恨啊，神仙跟凡人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悼梁惠之永诀 啊，哀悼着再也不可能有如此美好的约会了。 你看，证据来了吧？如果不是想念甄夫人，而是在描写一个传说当中的根本就不真正存在的神仙，曹植会写篇文章写成这样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吗？ 嗯， 这篇啊感真赋写出来以后呢，传颂一时哦， 死了， 哇，整个洛阳的八卦杂志啊，通通在挖内幕、炒绯闻啊、哦。 哎呦， 这继承皇位的魏明帝曹睿啊，大概是替自己的妈妈的名誉担心哦， 嗯， 所以呢，这曹睿啊，以皇帝之尊啊，做了一件千古很少发生的事情哦， 什么？ 就是下令要改名这篇文章的名字 哦， 从感真赋改成洛神赋哦，拜托，不要再把我的妈妈给牵扯进去了。 哎，这听起来很像英国皇室跟戴安娜王妃的故事 哎！哎，一两千年前就发生过了哦。你看多少的小老百姓都羡慕人家权贵之家哦。 嗯， 哎，不晓得说权贵之家常常连最基本的幸福都得不到啊。我觉得很奇怪 哦， 这曹丕啊竟然听信了谗言哦，处死了这甄夫人，那他为什么还愿意让甄夫人的儿子曹睿接皇帝的位置呢？ 曹丕他其实一直很喜欢曹睿这个儿子， 嗯， 问题是曹睿有一个犯了罪被处死的不名誉的母亲啊，所以名义上呢不能把曹睿立为太子。一直到有一次曹睿15岁的时候啊，陪爸爸曹丕出去打猎，这帝王打猎啊，都有属下的人呢去替帝王把森林里面的动物都赶出来， 嗯， 让帝王比较有机会射中猎物。结果啊，属下人就从森林里面呢赶出来两只鹿，一只母鹿带着一只小鹿。这爸爸曹丕看到，马上就咻的一箭射死了那头母鹿啊，吓得这个小鹿啊到处乱窜。最后竟然逃到了曹睿的面前去。 哦，这时候啊，曹丕啊立刻大叫：“儿子啊，儿子啊，小鹿跑到你那边去了，还不赶快射死他！”干嘛？ 没有想到骑在马上的曹睿啊，忽然痛哭流涕啊，他说：“爸爸，你已经射死那个做母亲的了，你就放过他的小孩吧。” 哇！这曹丕一听啊，想起了甄宓，又看看曹睿，啊，心里很痛哦，就把剑给丢在地上，抱住了儿子哦。 哎呦！ 后来啊，这曹丕啊，终于在临死之前啊，还是呢把皇位传给了曹睿。 哦，曹睿应该很感谢这两只鹿才对。曹睿做到皇帝的时候呢，才22岁，22岁的人不但父母双亡，而且还是自己的爸爸杀死了自己的妈妈。在这种家庭悲剧的阴影里面长大，曹睿他怎么可能快乐的起来？ 哎，更糟糕的是啊，害死自己妈妈的这个仇人郭女王啊，正是爸爸的正宫皇后 哦， 现在升级变成了皇太后。 嗯， 这曹睿啊不但没有办法替妈妈报仇，还常常啊要对郭女王磕头请安。 唉，无可奈何之下，曹睿呢在做了皇帝之后，就经常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纪念自己的母亲，又是帮甄夫人盖庙啦，又是帮甄夫人搬坟墓啦，把这个妈妈哦从本来很烂的坟墓搬进了高级豪华的皇家专用的坟墓。 哎呦，住豪宅了。 这种豪宅不住也罢，各种花样都搞过了，曹睿啊还是不满足。他为了要展现对于妈妈甄皇后的充分的思念啊，他竟然以帝王之尊举办了一场冥婚了。 啊，这冥婚我知道哦，这就是啊为死掉的人举办的婚礼。 对啊，曹睿他心里面一直很希望姓曹的人可以跟姓甄的人永永远远的变成一家人，永远都不吵架不分离，不要互相害死对方。正好这个时候啊，曹睿他最心爱的一个女儿曹淑公主死掉了。 嗯， 曹睿呢就让甄皇后娘家里面一个已经死掉的男生啊，跟他这个已经死掉的曹淑公主 在阴间结婚，然后把他们两个的尸体合葬在一个坟墓里面。 哇，这下真的是姓曹的跟姓甄的自始要不分离的。这给过世的孩子啊办冥婚呢，其实是当时啊这贵族安慰自己的一个方法。 嗯， 倒也不全然是这曹睿发神经病啊。哦，不过啊这曹睿举办这个冥婚啊，其实是受到他的祖父啊曹操很大的启发。 曹操也给死掉的小孩举办婚礼啊？ 没错，这死掉的孩子呢就是曹操啊最疼爱的小儿子小神童曹冲。 曹冲就是会称大象的那个曹冲吗？ 没错，曹冲啊6岁那一年啊刚好东吴的孙权啊送给曹操一只大象。 哎呦， 曹操啊心血来潮想称看看大象有多重。 嗯 啊，大家都想不出办法来哦，去哪里找一个这么大的秤可以称大象呢？结果啊小神童曹冲啊就叫人把大象牵到一条小船上面去哦，看看这船下沉了多少。 嗯， 在船身上面刻一个水位的记号， 哦， 再把这大象给牵走，放进去许多的石头，直到这船啊下沉到原来的水位刻度，把石头搬出来，一一称石头的重量，加起来就得到大象的重量了。 哦，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送你出国去比赛。这曹冲啊，不是只有聪明而已，他做人呢也非常的仁慈。 嗯。 像他的爸爸曹操有一副很昂贵的马鞍呐，竟然被老鼠给咬破了。 哎呦， 这曹操的马夫哦，很怕自己会因为看管这个马鞍不周到，就被曹操砍头啊。这马夫就害怕的一直哭，一直哭。他很想拿着马鞍去找曹操哦，自动请罪。可是又怕这样子啊死更快啊。 这曹冲看到了哦，就拿这个树枝呢在自己的衣服上面给他刺破几个洞 啊， 然后啊愁眉苦脸的去找曹操哦。 嗯， 跟曹操撒娇说，爸，人家说衣服被老鼠咬破人就要倒霉了。 嗯， 啊你看我的衣服被老鼠咬破了这么多洞啊，我完蛋了啦。 好有趣啊。曹操赶快安慰他的这个小孩曹冲说，哎呀这个是迷信啊，老鼠会咬破东西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啊，好了好了不要烦恼，去玩吧去玩吧。 真的是迷信哦？ 哎，没有关系的。 啊，这曹冲听了笑嘻嘻的跑走了哦，他就跑去告诉那个马夫，叫马夫啊赶快拿着那个被老鼠咬破的马鞍去向曹操请罪。 果然这一招很有效。 嗯， 曹操看到这个被咬破的马鞍一点都没有生气，他只跟马夫说，哎呀最近我们魏国的老鼠都很饿啊，连我儿子常常在穿的衣服都被咬破好几个洞，何况是这种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在用的马鞍呢。 嗯，这曹冲啊年纪虽然小呢，可是啊常常就这样子啊帮底下人的忙 哦。他一共啊救过40-50个人的命。哎， 哎呦， 简直是个小菩萨。 可惜曹冲小朋友在13岁的时候就病死了。 哎， 曹操啊痛苦的是痛哭流涕啊，结果曹丕就跑来安慰他的爸爸，可是没有想到曹操却指着曹丕的鼻子说，曹冲死了是我最大的不幸，可是却是你们这几个小孩最好的运气呀。 意思就是说曹冲如果不死的话， 嗯， 绝对轮不到曹丕当皇帝耶。 哎呦，这个曹操痛苦的时候脑子还是很清醒啊。曹操呢失去了最心爱的儿子，他心里面实在是很痛苦，就帮曹冲娶了一个已经死掉的女生，把这两个小女孩小男孩呢合葬在一个坟墓里面，然后再把他们曹家啊其他的贵族所生的小孩过继到这对已经死掉的小夫妻的名下，表示说曹冲虽然人已经死了，可是总算呢留下了后代。 最神秘的是啊，这曹操为小朋友曹冲娶的这个死掉的小女生啊， 嗯， 竟然呢 也姓甄，还有跟甄夫人同一个姓。 这太神秘了，难道他们姓甄的人都特别适合冥婚吗？ 哎，你不要乱说啦。 原来曹家有这种传统哦，不是曹睿在乱发神经的。不过曹睿呢，实在因为太想念妈妈，有的时候精神状况啊怪怪的。 嗯，怎么说啊？ 有一天啊，曹睿就把司马懿叫到皇宫里面来，他问说，司马懿，你跟诸葛亮打了这么多次仗，对不对？ 启禀皇上，臣是跟诸葛亮交手好几回了。 嗯，那司马懿，你手边有没有诸葛亮的头发呀？ 头发？这个，臣只顾着打仗，还没有想到要收集诸葛亮的头发。 哼，会打仗，连要收集头发都不知道啊？没关系。下次司马懿你去跟诸葛亮打仗的时候，记得要帮朕带三根诸葛亮的头发回来 啊。是是。 嗯， 对 啊， 曹睿要诸葛亮的头发干什么？ 哎呀，曹睿啊，整天都在想他妈妈甄皇后的事，想东想西，想前想后，最后竟然连害死他妈妈的谣言都相信了。所以曹睿呢，也叫人磕了一个小木头人，在木头人上面啊，写上了诸葛亮的生辰八字、星座、血型，现在就只缺三根诸葛亮的头发，不然呢，他就可以学妈妈开始诅咒诸葛亮了 啊。我看这曹睿是需要看精神科医师了。魏明帝曹睿啊，痛恨诸葛亮是非常有道理的。 是是， 因为啊，从西元227年到229年三年之间呢，诸葛亮啊已经带着蜀国的军队呢三次攻打魏国。 哎呦，三年中间三次攻打，诸葛亮是给人家拜年吗？ 这个拜完三次的年之后呢，诸葛亮继续锲而不舍哦，还进行第四次对魏国的北伐。 真是， 这次的北伐啊，不但用计谋啊气得魏国的主帅曹真羞愤而死啊，连这魏国的领土呢岐山都被诸葛亮给占领了。 司马懿平常虽然跟这个被气死的曹真并不是很对盘，可是站在国家的立场，司马懿还是非常的恨诸葛亮害死曹真。司马懿就动脑筋要对诸葛亮展开报复，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啊，诸葛亮属下的狗都尉竟然自动跑来投降司马懿耶。 狗都尉？ 汪汪汪 啊！这诸葛亮还真厉害呀、啊！他是不是学这个南蛮的目录大王的怪兽兵团啊？哦，连狗都升到都尉替他打仗了。 哎呀，这不是一只狗啊，他是一个人，他姓狗，叫狗安，官拜都尉，所以叫狗都尉。这狗安呢，就自动跑来跪在司马懿的面前说：“嗷嗷。”诸葛丞相对我太刻薄了，我要投降。 哦，这诸葛丞相怎么个刻薄法？ 诸葛丞相啊，逼我运粮食，说三天之内一定要运到，绝对不可以慢一秒钟，慢了的话要砍头又要打屁股啊。 哎呀，你担心什么呢？砍了头就不怕打屁股了嘛。嗯，他说三天，那你多久到呢？ 我也只有迟到一点点呢、我十天就把粮食运到了。 十天？你差太多了吧。 哎，山路非常的难走，十天运到已经是很好的了。 奇怪，狗都尉，你怎么全身都是酒味？ 哦，不好意思，喝了一点酒嘛，喝酒做事情才会动作快啊。 我看你是死得快了，动作快。 什么死得快啊？ 这司马懿就笑着说：“哎，你这只醉狗哦，这样匆匆忙忙跑来投降，嗷嗷嗷的嗷了半天，谁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司马大人，当然是真的呀！我要是没有喝酒， 我也没有胆量来投降你啊。 啊，说你是只醉狗啊，你就是醉狗。这司马懿啊，想起当初啊，这曹丕过世之后呢， 嗯， 诸葛亮啊，曾经派人在邺城散布过他造反的谣言 哦。哦， 所以这一次啊，司马懿呢，也决定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哦。 嗯， 司马懿啊，就看着这个狗都尉，就问他说。你帮我做一件事，如果办成了，我不但相信你， 嗯， 我还保你在魏国升官， 哦， 让你从狗都尉变成狗将军。 怎么变都还是狗嘛，有什么好高兴的？可是这个狗都尉啊，还是很高兴，就说，啊，真的吗？司马大人，你告诉我，我一定替你办到。 这司马懿就说了，你只要回成都去啊，到处替我散布谣言 啊， 就说啊，诸葛亮在前线一天到晚就抱怨皇帝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 哎呦， 诸葛亮啊有叛变的打算。 就这样啊，哦，散布谣言，司马大人这太简单了。想我苟安呐，一天到晚都在喝酒，酒友满天下。今天果然就派上用场了。哎呀，司马大人，这一方面你就没有我的专业知识了，在酒吧里面讲八卦是传播的最快的了。所以这苟安就很高兴的说，哇，我马上就去办好。 这苟安啊，一回到成都呢，立刻找了许多宦官来喝酒哦。这个谣言啊给散布了出去哦。 嗯， 这刘阿斗呢听到了这个谣言呢，啊，吓了一跳，就问宦官，那该怎么办呢？ 宦官就启禀刘阿斗说，很简单，最重要的呢就是诸葛亮的手上不能再让他握有兵权了，我们现在先把丞相叫回来，再慢慢的把他手上的兵权都剥夺掉。 哦，好吧，立即招丞相回来，就说我有机密的事一定要跟他当面商量。 诸葛亮啊打仗打得顺手，本来就准备要出兵去痛宰司马懿， 嗯， 没想到却接到了刘阿斗皇帝叫他赶快回去的紧急命令。 哎， 诸葛亮很感叹地说，现在就是要大破魏军的好时机，皇上为什么要把我叫回去呢？以后很难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姜维啊就在旁边，他问诸葛亮，请问丞相， 嗯， 我们现在这样子退兵，啊，司马懿一定会趁机追杀，那怎么办呢？请丞相啊一定要安排埋伏来负责断后。 唉，姜维啊，皇上都不信任我了，我还安排什么埋伏断后，叫手底下的小兵去拼这种命没意思嘛。 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总要有个人得到某些好处才行吧。诸葛亮一看就看到了姜维那渴望知识的眼神，诸葛亮就说，这样吧，趁这个机会啊，我教你一手，以后呢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教你了。 哦，丞相被害我还得到好处。这姜维啊高兴的拱拱手说，多谢丞相，请指点，麻烦你多指点。 诸葛亮就说了，我们的敌人司马懿是很多疑的人， 是是是， 我军撤退的时候呢，只要固步一阵，司马懿啊就不敢来追。 嗯， 这一次我要为姜维你展示教学的内容，就是减兵增造法。 等一等，我拿去拿笔记簿。姜维问丞相说，请问什么叫做狗屁倒造法？ 什么狗屁倒造法？是减兵增造法啦。 哦， 就是每一次啊退兵的时候呢，就叫大家在地面上啊故意多挖几个灶。 哼， 今天挖2000个灶，明天3000个灶，后天4000个灶。 哎呦， 越是退兵啊，灶就越挖越多。那司马懿那边派来跟踪的眼线呢，就会发现，诶，怎么我们一边在退兵，一边参加吃饭的这个兵却越来越多，这样子啊，司马懿就一定不敢追我们。 嗯，果然呐，司马懿每天派着探子兵去探查虚实哦。 嗯， 得到的回报呢，都是啊，留在营地地面上的灶啊越来越多。 嗯， 司马懿觉得很害怕， 他说啊，这诸葛亮如果要退兵，赵却越来越多，哎，这表示吃饭的人越来越多， 是 根本不合逻辑嘛。 对呀、 啊。啊，这一定又是诸葛亮在搞鬼，假装退兵骗我去追啦。来人啊， 哟， 严守阵营，不要随便去给我追击蜀军。 是。 就这样子啊，诸葛亮啊的大军呢就大大方方的挖灶开饭、 哦、 吃饱就小跑步撤退，接着再挖灶开饭吃饭，接着又小跑步撤退，哦，所有的大军呢、啊、一路平平安安的撤退回到成都去，一个人都不少哦。 哎呦， 等着司马懿发现啊，叹了一口气说，啊，给我这口诸葛亮骗去啊。 这诸葛亮啊，回到了成都去之后，去拜见皇帝，诸葛亮就问了，老臣我出了岐山，眼看就要进攻长安，忽然之间陛下把我紧急叫回来，不知道朝中是有什么大事啊。 都愣住了。哎，过了一会儿呢才吞吞吐吐的说， 嗯， 哎，我很久没有看到丞相爸爸，我很想念你呀、啊、I miss you so much， 我把你找回来是要说 I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I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够了， 没什么事啦。 哎呀，诸葛亮非常的痛苦，他忍着心中的愤怒说，我看这肯定不会是陛下你想出来的点子，一定是有小人在你耳朵旁边说我想造反 啊。对对，耳朵旁边。阿斗听了呢，看看左边耳朵，看看右边的耳朵，没有看到耳朵，也没有看到爬旁边，一句话他都讲不清楚。 诸葛亮就说了，哎，想老臣受恩于先帝，誓死回报，现在如果成都却出现了内部的奸贼，那我出外去讨伐敌人怎么能够放心呢？ 啊，奸贼嘛，阿斗又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左边跟右边的宦官赶快一直跟阿斗摇手，叫阿斗不要看他们。 哎，可是早就被诸葛亮看见了，诸葛亮立刻把宦官叫上来查问，才知道竟然是狗都尉的杰作。诸葛亮气得啊，就先把带头在那边散布谣言的几个宦官的头通通砍下来，接着呢赶快派人去追捕这个苟安，可是苟安呢早就逃到魏国去了。诸葛亮摇摇头啊，插着手说，司马懿啊，司马懿。 哎，怎么啦？ 啊，司马懿，你竟然拿我的招数来对付我，你给我记住。 诸葛亮几次北伐、啊、都受到了粮食的牵制哦。 嗯， 这所谓的穷则变，变则通哦。第五次的北伐、啊、他想出了一个有创意的办法。 什么样的创意呢？ 既然呢、啊、这运送粮食到魏国、啊、是最大的问题哦，那就不如啊利用秋天麦子成熟的时候呢，就在魏国当地收割。 就地取材，现场收割，就直接吃到肚子里面去，再拉回这个田里面去、 哎、 哦，环保又方便。哎，可是诸葛亮想得很美，哎，明目张胆的去要割人家魏国的麦子，难道人家魏国的司马懿是死人都不会防备吗？ 司马懿当然是会防备哦、 嗯、 他算准了诸葛亮啊如果要抢割麦子，一定是在岐山附近啊麦子收成最丰富的陇上这一带 哦。所以啊司马懿啊早就派了大军啊严密防守。 哎，如果麦子是收在仓库里面啊，那就很容易防守啊，只要派人看紧仓库的大门就可以了。问题是陇上的麦田一望无际，那么大一片，要怎么防守？ 每个地方都分派士兵去看守，那不就得了吗？ 你以为士兵是稻草人，站在田里面去看着麦子，都不需要打仗吗？ 哦，对哦，顾得了打仗就顾不了麦子，顾得了麦子就顾不了打仗哦。 对呀，结果诸葛亮呢，就派出了30,000个小兵，其中29,000个小兵啊，编成偷割麦子大队，每个人腰上都拴着镰刀麻绳，准备要抢着收割麦子。 哦，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大队的这个小偷大队哦。那其他1,000人怎么办呢？ 其他的小兵呢，分成4组人，负责神出鬼没、敲锣打鼓，在垄上这一望无际的麦田里面呢、啊，一下从东边钻出头来，一下从西边钻出头来，让司马懿的军队啊神经紧张，疑神疑鬼。等到司马懿终于再也受不了，决定不要管麦子了，要跟蜀军开打的时候，司马懿才发现他们被耍的这整整2个钟头啊，麦子早就被诸葛亮的收割大队收割光了。 这诸葛亮啊，在第5次的北伐过程当中呢，成功的派出了这个偷割麦子大队啊，偷割了魏国的麦子哦。看来啊，这大概可以撑了一阵子哦。 嗯、 这么一来呢，这司马懿啊，过去坚守不出、消耗蜀军粮食的办法呢，也就行不通了。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喽，只好硬碰硬，大家来硬干喽。 哦， 这司马懿啊，到了凉州、雍州啊，去调拨了大批的人马哦，准备啊跟诸葛亮的军队大干一场。 眼看司马懿带着大军要跟诸葛亮来展开硬碰硬的大战，却刚好撞上了诸葛亮军队换班的时间 啊！军队换班时间。是卫兵换班吧？哪有军队在换班的？ 就是军队换班，没错。 没听说过啊。 诸葛亮的军队必须要换班，这是没办法的事。 嗯， 你看蜀国每一年都南征北伐，天天打仗，所有社会上可以用的男人都拿去打仗去了。 哎呦， 结果家里面的田呢，也没有人种。 嗯。 老婆呢，也没有老公帮忙生孩子。 哎呦， 这样子弄下去啊，蜀国要完蛋了。 嗯， 所以诸葛亮就发明了这种办法，把全国的军队分成是2班，每3个月啊换一班，打仗打了3个月呢，就回去休息3个月陪老婆，2班轮替。 哎呦， 这个时候呢，就刚好轮到了军队换班的时间。 哎呦，不是要打仗吗？怎么换班嘛？ 对呀。这时候开军事会议，各将军就告诉诸葛亮说，丞相，司马懿大敌当前，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换班，会给敌人进攻我们的机会。 就是说嘛， 我们啊，一定要把这些准备回家去休假的士兵通通都留下来防备才可以 啊。这叫做战况提升，全体官兵停止休假。哎，我们以前在部队也是这个样子啊， 都很痛苦啊。那诸葛亮呢就很不以为然。 哎，为什么啊？ 诸葛亮说，我们带兵治国讲的是制度，当初规定了这样子，就要对大家有信用，如果我们现在带头破坏规矩，以后还要怎么样带士兵呢？ 哦，这就是信用的问题哦。 对呀，再说这些准备要回去的士兵，他们家里面的妈妈、爸爸、妻子、小孩、小狗、小猫都在盼望着他们回去，望眼欲穿啊。我就算是前线有需要，我也不应该让这么多的爸爸妈妈、妻子儿女、小狗小猫失望啊。 哇，好有义气哦。 嗯， 这果然啊，蜀国的士兵们大受感动哦，纷纷都表示说，丞相既然这么照顾我们，那我们也愿意自动取消休假，留下来跟国家一起打拼，以报答丞相对我们的恩德。 哎呦，这么够意思呀。诸葛亮就说了，孩子们，夜深了，打个电话回家吧。 拜托，你在拍一公益广告是不是？ 哦，应该说回家吧，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在等你们呢。 哦不，丞相，我们这一仗一定要打赢，求求你让我们打这一仗 啊。诸葛亮没有想到他人性化的管理发挥了这么强的效果。诸葛亮就说，你们留下来打这一仗一定都想要打赢，对不对？ 对。 好，那我告诉你们，等一下 司马懿带着他那些从雍州、凉州千里迢迢调过来的军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给他们机会休息，我们马上就对他们迎头痛击，这就叫做以逸待劳。 是，这些啊自愿投入战场的蜀国士兵啊，一个一个都是要为国效力哦，要报答诸葛亮对他们的信赖的心情哦。因此呢，这些人打起仗来啊，特别的奋勇卖力，特别的不怕死哦。 哇， 这相对的啊，司马懿的军队啊，赶路奔波而来，睡都没睡好，累个半死哦。哇，有些人更惨，还边走边睡， 真厉害。 好不容易啊，到了目的地，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哦，没有想到又碰到这群勇猛又精力旺盛的蜀国士兵。这些雍州、凉州的先头部队啊，抵挡了一会儿哦，立刻就开始后退了。后方啊，这些边走边睡的魏国士兵都还没有到达目的，发现哎呦，怎么前面的部队通通后退回来了呢？ 对啊，发生什么事情了？ 啊，这一集的结果啊，李克军心大乱哦。蜀国这些本来应该是休假的士兵啊，奋力追杀，杀的雍州、凉州的军队啊溃不成军。这诸葛亮啊，看见了战果，摇着扇子，欣慰的笑了。 诸葛亮一下呢是偷麦子填饱肚子，一下用人性化的管理激发斗志，使得他这一次的北伐看起来啊很有成功的希望。正当诸葛亮在那边欣慰的笑着的时候呢，送来了一封信。 哎呦，该不会又是阿斗在呼唤丞相爸爸 I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happy birthday 吧？ 太可怕了。诸葛亮啊一看到这封信之后脸色大变，不好了。 哎呦，怎么了？ 这封信是负责在后方粮食补给的李严写来的。这信上面说，丞相，我们蜀国危险了，最近东吴已经跟魏国联合，他们约好了要一起进攻我们蜀国了。 奇怪，东吴跟蜀国的联盟关系不是一直很稳定吗？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诸葛亮看着信啊，摇着头不能够置信。他说，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那我必须立刻赶回成都去。 哎呦，可是正在打仗啊，哎，如果我们退兵的话，那司马懿会不会追杀过来呢？ 诸葛亮皱着眉头说，各位将军，你们要知道撤退也是打仗的一种方法，如果懂得撤退的奥妙，就算是撤退也可以让敌人吃尽苦头。上一次我教学展示的是减兵增造法，这一次诸葛亮就把嘴巴附到了杨仪跟马岱的耳朵旁边说，你们两个人到剑阁的附近去。 啊，是。 诸葛亮又把魏延召过来说，等退兵的时候你们就故意在城墙上面把旗子都插起来，在城里面点满了灯火升起炊烟。 啊，丞相，我知道了，这空城计搞过了嘛，这是要骗司马懿，让他以为城里面有人埋伏不敢来追。怎样啊，我很聪明吧？ 啊，魏延，你这点小诡计瞒不过司马懿啊。 啊，瞒不过？ 嗯， 那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那瞒不过万一被他识破怎么办呢？ 我就是故意要让司马懿识破啊。 司马懿识破？ 对呀、啊。 魏延说，丞相，虽然我很聪明，可是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人家有设计计谋，目的就是故意要让别人给识破的。 魏延，你只要依照我的交代去做，不要太聪明。 丞相，我要太聪明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啊。可是每次你给我的指令都怪怪的，什么连输十五场啊，只准输不准赢，只准包围不准进攻啊，你这个样子哪留得住人才嘛，只有笨蛋才会完全照你的交代去做啊，你都不给员工自由发挥的机会。 唉， 丞相，你在叹什么气？ 哦，我在叹气啊，你魏延哦，你最会自由发挥的啦。 哎，奇怪，丞相是在称赞我还是在抱怨我？ 称赞你啦。 这诸葛亮的军队啊，撤退了之后呢，立刻啊，有魏国的哨兵跑去报告司马懿哦。 嗯。 司马懿呢，一看到旌旗还有满城的烟火，立刻笑着说：“啊哈哈，诸葛亮这种三脚猫的计策也敢拿来骗我？ 嗯， 上次已经用过一次了嘛，这根本就是个空城。”Empty city， 是是是。 上次诸葛亮坐在城上假装弹琴骗我， 嗯， 这次啊根本就是蜀国有事，他先溜了，哈哈哈！诸葛亮啊，你休想再骗我了！中了将官， 来， 有谁愿意替我去追杀蜀国的军队？ 帐下闪出了一员大将，锵锵锵，正是名将张合。张合就拱一拱手说：“司马大元帅，我自愿去替你把诸葛亮抓回来，做成猪肝蛤蜊汤给你进补。” 猪肝蛤蜊汤，我还僵尸炒大肠嘞、 哦，这也不错。 司马懿就说了：“啊，张合，你性情最暴躁，这个任务你可能不太适合。” 我就叫张合，为什么会不适合？开玩笑，想我张合从官渡大战追随曹操到现在，已经有二三十年了，我什么场面没有见过？ 啊，你虽然是老将， 嗯， 可是呢，诸葛亮是老奸，你自己要很小心呐、 啊。知道了，安了。张合就带了5000名的部队，抢先去追杀诸葛亮撤退的军队，追了30几里，跑出来了魏延，跟张合打一打，魏延假装打败。张合又追了30几里，跑出来关兴，跟张合打一打，关兴又再度假装打败，回头呢往木门道这个方向跑过去。张合追的兴起啊，就追着关兴的屁股后面，一路就追进了木门道的山区里面去。这时候天色昏暗，张合追到了一处窄路之上，两边啊都是高耸的峭壁，只听见砰一声， 哎呀，中计啦！ 张合大叫一声，完蛋！说时迟那时快，山上火光冲天，石头木头通通滚了下来，把山路的两头啊通通塞起来。张合被夹在这山路当中，进退不得。接下来就听到哐一声，两边的山上射下来数以万计的弓箭，把张合和他的随从全部都射得满身像刺猬一样，就射死在通往剑阁的木门道上。 哎呦，几十年前孙坚就是这种死法哦。 对呀、啊， 张合是三国的一代名将，哎呀，又是同样这种死法，实在是有点普通哦。 你不要小看普通的东西，普通的东西只要用得好，一样可以变成经典杰作啊。 诸葛亮啊退到了汉中哦，见到了尚书费祎哦，就问他说、嗯、我听李严写信给我说东吴已经出兵攻打我们，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啊。费祎就说，李严告诉皇上说，他应该要办好的粮食的事情都已经办得妥妥当当，他搞不清楚为什么丞相你忽然退兵。哎， 妥妥当当。 对啊。 诸葛亮说，我就地取材，骗了司马懿的粮食，全靠这些麦子在吃饭，李严哪有送什么军粮来？ 是这样的吗？哎呀，费祎这才了解了，李严一定跟你那个狗都尉一样，自己的工作没有办好，粮食没有负责好，怕被国家怪罪，就想出这种下三滥的做法，一边呢骗了皇上，另外一边骗了丞相你。 啊，这诸葛亮啊去打听的结果果然是这样。哎， 哎呦， 哦，他气得叫人把这李严给找来骂他说，你知道我们北伐就要成功了吗？ 哎， 你为了自己糟蹋了国家的大事， 李严低下头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诸葛亮啊，气急败坏的下令，来人啊， 在 把李严给拖出去斩了。 等一等，等一等，费祎赶快阻止诸葛亮说，等一下。 怎么啦？ 费祎就报告丞相说，想当初先帝刘备过世前，是派李严去把丞相你叫到现场来的。先帝交代遗言的时候，李严他也在场啊，算来也是先帝托孤的重要大臣之一耶。这是先帝留下来的人，丞相你就饶他一命吧。 虽然是顾命大臣，可是还是做出这种事。 对呀、啊， 唉，想到这里啊，诸葛亮啊更是气得摇头叹气。经过啊禀奏皇帝刘阿斗，大家商量的结果虽然是罪免了、但是啊皇帝仍然决定要开除乙元的官职哦，把他贬为平民，送回乡下去住。 诸葛亮接连几次的北伐都在粮食运送上出了状况，负责运粮食的官员承担不了责任，只好一再的撒谎捏造谣言来逃避责任，逼得诸葛亮不得不退兵。眼看北伐每一次都是功败垂成，而粮食的筹措却越来越困难，兵力也越来越缺乏了。如果下一次要再讨伐魏国的话，钱从哪里来？粮食从哪里来？人又要从哪里来？这样劳民伤财的北伐真的有意义吗？真的还有人要相信消除国贼、复兴汉朝这种口号吗？这一连串的问号比弓箭还要锐利，一根接着一根射向诸葛亮的内心。你有没有听过狼来了的故事 啊？至少听过100遍啊。 就是嘛，有个放羊的小孩闲着无聊就大喊一声，狼来啦，狼来吃小绵羊啦、大家赶快来帮忙啊。 那有人上当吗？ 大人都上当啦、拿着菜刀扫把冲过来要赶大野狼。跑到现场一看，狼呢？狼在哪里呢？ 对啊， 啊，根本找不到狼，只有放羊的这个西那波笑倒在地上，气都喘不过来哦。哇哈哈，笑死我了，你们这些大人真好骗。啊哈哈，笑死我了。 哎呦，有这么好笑吗？ 啊，看到大人啊被耍得团团转啊，这小孩就是很高兴啊。 哦， 你看啊，诸葛亮啊接二连三呢被自己人给耍， 嗯， 说什么要造反啊，又是什么东吴要进攻蜀国啦。 是 的，诸葛亮啊简直就像那个被放羊的小孩耍的大人一样， 嗯， 啊每次啊都被搞得手忙脚乱哦，白跑一场。 哎 啊，结果啊还是有很多人看的心里在偷笑呢。 哦，偷笑什么？ 笑说啊，这诸葛亮啊再有天大的本事，还不是被一些放羊的小孩耍得团团转。 诸葛亮真可怜哎，跑来跑去还要被人家笑。 哎呀，被人家笑没什么啦，其实啊这诸葛亮啊从年轻的时候呢就很习惯被别人嘲笑咯。 啊，是嘲笑他戴牙套很丑，还是笑他穿得很土呢？ 哎，都不是啦。 嗯， 他们啊是笑诸葛亮的太太很丑。 这么过分啊，人家诸葛亮婚姻很幸福就好了，太太丑不丑有什么关系 啊？人家诸葛亮也是这样想啊。 嗯， 可惜啊他身边那些同学啊可不同意咯。 哦， 哦，这些无聊的同学啊在诸葛亮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啊， 嗯， 写了一副对联就贴在男生宿舍啊诸葛亮的门口。 哎呦，对联上面是什么？ 左边啊就写着此生完全没希望 啊。右边呢？ 右边就写着来世眼睛要放亮。还有横联哦。 还有横联。 横联写着为民除害。 什么为民除害 啊？啊，你不知道哦，这诸葛亮啊当时呢跟着蜀叔啊从家乡这个琅琊郡啊躲避战乱， 嗯， 住到了荆州哦，就跟着荆州的一群啊学术界的人士一起读书，一起评论天下大事哦。 嗯， 这荆州啊学术界的老大呢叫做黄承彦， 哦， 大家都尊称他为黄校长 哦。 这也就是诸葛亮的老师哦。 嗯， 诸葛亮呢这个很丑的太太啊也就是黄校长的女儿 哦。所以为民除害的意思就是说诸葛亮把这个很丑的老师的女儿娶走了就不会害到大家了啊。这些同学很刻薄哎。可是诸葛亮这么牺牲真的就是为了要巴结自己的老师啊。 啊，诸葛亮才不是这种会拍马屁的人呢。 那他怎么会跟老师的女儿结婚？ 当时啊这黄校长啊常常跟同学们啊一起上课高谈阔论哦， 嗯， 发表对天下的意见啊。那上完课之后呢黄校长啊常常就会特别把诸葛亮给留下来， 嗯， 带到自己的书房里面去。 哦，诸葛亮上课不专心成绩不好所以要课后辅导。 哎，不是课后辅导啦，啊，诸葛亮是很聪明的怎么会课后辅导呢？哦，人家啊这黄校长啊特别拿出了一篇又一篇的书法还有论文给诸葛亮看 啊。这种老头子最无聊了，又要吹牛给学生听了，对不对？ 不是啦，这些精辟的论文有气质的论文， 嗯， 通通是黄校长的女儿， 嗯， 黄黑黄所写的。 噔噔噔噔噔噔噔， 干嘛？ 你不是说黄飞鸿出来了吗？黄校长的女儿叫做黄飞鸿啊。 不是黄飞鸿啊，是黄黑黄。 黄黑黄什么怪名字 啊？这是黄校长帮他女儿取的小名嘛。 哦， 黄校长的太太啊死得很早， 嗯， 只留下一个女儿跟他相依为命。这黄校长呢就决定啊把这个女儿当成儿子来养， 哦， 教他的女儿啊政治学生物学经济学孙子兵法，嗯，还有啊孙子跨兵法。 孙子也吃抓兵啊。 啊，没办法，人家黄校长啊爱女心切， 嗯， 只要这封面上写有兵法，管他是孙子兵法还是孙子跨兵法啊，黄校长全部都买回家给女儿读哦。 哎呦， 他把这个女儿啊黄黑黄啊教的是文韬武略，见识非凡 哦。诸葛亮每次被带进书房啊，看到这些有气质的书法精辟的论文啊，诸葛亮都赞赏不已。 三四次之后呢，诸葛亮对于黄黑黄这个名字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哦，黄黑黄，黄黑黄，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呀？ 呀呀呀呀呀！ 谢谢你的回音啊！ 啊，这其实啊都是黄校长的阴谋哦。 啊， 黄校长啊是在找一个配得上他女儿的丈夫。 哎，黄校长教了这么多荆州的青年才俊在做学生，要找个女婿很容易呀。 哎，这黄校长啊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嗯， 他帮女儿啊黄黑黄啊举办了一场招亲文武大擂台。 哎呦， 这荆州啊各地的英雄好汉啊都来参加这场擂台赛哦。 嗯， 最后呢前三名啊终于产生了 哦。这三个人啊站上台去啊要接受黄黑黄小姐的颁奖。 哦， 没有想到啊这黄小姐一出场， 嗯， 冠军、亚军、季军全部都啊落荒而逃了。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啊，你不知道啊？你知道这黄黑黄小姐的小名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的？ 她小姐姓黄， 嗯， 皮肤特黑， 哦， 头发超黄， 哎呦， 所以呢就叫做黄黑黄。 哎呦，这听起来很有风格啊，跟东京有一阵子很流行的辣妹妆是一模一样的。 哎。东京啊那些皮肤抹黑头发染黄的辣妹啊， 嗯， 如果出现在荆州照样啊冠军亚军季军通通跑光光了。 是是是。哎，那这一位黄黑黄小姐不就一时找不到对象了吗？ 这也不见得吧，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的以貌取人啊。 哦，有人有深度来欣赏黄黑黄的内在美吗？ 这诸葛亮啊就是其中之一啊。 嗯， 他常常呢把别人寄来相亲的照片丢在桌上，他感叹说， 嗯， 美貌如花是草包， 哎呦， 波大无脑太无聊，如果知音能出现，又黑又黄又何妨。 哎呦，还要作诗啊。哎呀，这个诗如果被黄校长听到，黄校长要高兴死了。 所以啊就在黄校长啊苦心的安排之下， 嗯， 诸葛亮呢跟黄黑黄小姐终于恋爱，终于结婚了。 哦， 这两个人呢旗鼓相当，天文地理， 嗯， 莲雾凤梨无话不谈。黄黑黄小姐啊非常有见解哦， 嗯， 这使得诸葛亮的学问啊突飞猛进 哦。这岳父啊黄校长的人脉四通八达， 嗯， 更让这诸葛亮的名气啊迅速传播， 哦， 知名度暴涨，后来啊才能够吸引着刘备啊三顾茅庐，展开了诸葛亮啊大气魄的一生。诸葛亮啊在荆州啊成家立业了哦，他朋友啊认得的人越来越多。 嗯， 这有一次啊诸葛亮临时起意， 哦， 就邀了十几个朋友啊回去继续聊天。 哎呦，如果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哦，碰到了这么不体贴的丈夫，忽然讲都不讲一声就带这么多朋友回来开 party， 啊一定搞得手忙脚乱。 可是啊我们这个诸葛太太啊黄黑黄小姐呢， 嗯， 一点都不慌乱哦。 哦， 她摇着她的鸡毛扇子。 哦，原来诸葛亮的鸟毛扇子是跟黄黑黄学的啊。 对呀，啊，我们的黄黑黄小姐悠哉悠哉的摇着她的鸡毛扇子， 嗯， 晃进厨房里面去。 哦， 结果啊不到十分钟竟然端出了20张大饼让客人啊卷牛肉吃。哎， 哦，大饼卷牛肉20张啊，速度这么快，他是不是请了很多菲佣在厨房里啊？ 连诸葛亮都觉得很惊奇，家里哪有这么多钱请菲佣。 嗯， 他跑到厨房里面一看， 嗯， 天哪， 嗯， 这厨房里面啊竟然排列了三个比真人还要高大的木头机械人 啊。 这一个木头人啊负责推磨磨面粉， 哦， 第二个木头人呢，啊，负责推棍子擀面粉， 哦， 第三个木头人呢，啊，就负责压风扇， 哦， 他没压风扇， 嗯， 火力就变大，这样子就把这冰啊 给烤好了。 哇，黄飞鸿原来是哆啦 A 梦小叮当啊。这三个木头机械人经过诸葛亮观察的结果就发现，哦，都是靠齿轮来衔接的。 嗯， 小的齿轮一转呢，大的齿轮就跟着转，这种原理就帮黄飞鸿省掉很多力气。所以黄飞鸿进了这个厨房之后呢，手上就拿着食谱在那边翻，脚上呢没事就踩他两下，一踩啊，这木头机器人就工作，就帮着黄飞鸿啊和面粉啦、擀饼啦、生火呀，什么都做了。 哇，这诸葛亮啊，从来不晓得他的太太黄飞鸿还有这么一手哦， 真的， 当场啊都对老婆深深一拜， 嗯， 拜托老婆把这齿轮转动的学问全部都教他。果然啊，在20多年之后啊， 嗯， 在诸葛亮的研究发展之下， 是是， 黄飞鸿小姐啊，这些齿轮传动的技术啊，果然派上了大用场。 哎，现在回忆起这些新婚时的快乐，跟黄飞鸿的相知相惜，都好像是过眼云烟一样。诸葛亮都已经54岁了，他过度操劳，偶尔会吐血，身体已经越来越不行了。诸葛亮就决定趁自己还撑得住的时候，要进行第6次对魏国的进攻。这一次诸葛亮的北伐推进到了葫芦谷。 葫芦谷， 诸葛亮看中了葫芦谷的地形，就把工匠木匠都聚集过来葫芦谷，然后请马岱将军啊镇守在谷口， 嗯， 把整座葫芦谷当作是一个地下兵工厂。 哎呦， 然后诸葛亮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份破破烂烂的设计图。 干嘛？ 这发黄的纸张上面啊写着木牛流马设计图，底下呢有署名哦， 嗯， 设计人诸葛亮， 嗯， 协力设计人诸葛黑黄。 诸葛黑黄我是知道啦。 嗯， 这木牛流马什么怪物啊？ 这木牛跟流马通通都是木头所做的一种运输工具。 嗯， 木牛呢只要一个人就推得动，是一种独轮的小车子，在前后啊分别装上4根小木脚， 嗯， 防止这小车子在山路上面会翻倒。 哦， 另外车子前面呢还装上一个牛头，可以平衡整个车身。这一只木牛的身上可以装上去一个士兵整整1年份所需的粮食。 哇，这么厉害。 嗯， 那流马呢？ 流马就比木牛还要高大，流马有4个轮子可以装更多粮食。 哦， 比木牛装的还要多出1/2的数量。 嗯， 那这个流马前面的马脖子哦，弯弯的，可以帮助爬坡。诸葛亮每一次出兵啊，通通都被粮食给困住，所以这一次决定要使出7传秘方来运粮食。果真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而且加快了行进的速度。 这诸葛亮的秘密武器啊做好之后呢，就派这些木牛流马在来回剑阁还有岐山之间啊运送粮食啊。 嗯， 果然呢，这蜀国啊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大大的增强哦。 嗯， 这个事情啊被司马懿给知道了哦。司马懿啊就冷笑一声说：“木牛流马什么了不起？ 嗯， 我也会。” 哦，难道司马懿年轻的时候也跟黄黑黄有过交往吗？ 啊，你少八卦啦，不是这样的。 哦， 人家司马懿啊是名牌仿冒的开山始祖 哦， 他派人呢、啊、去抢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 哦， 详细拆解之后，派人照样抄袭。 哎呦，怎么用抄的？ 哎呀，这三国时代没有什么智慧财产权的观念 哦， 才没有人管你抄不抄袭呢。 是是， 这司马懿啊，不但抄袭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而且啊还大量拷贝。 哎呦，还拷贝去摆地摊 啊。 哎呀， 对呀、啊、一模一样的木牛流马司马懿做了2000多只。得意洋洋的就带着这些木牛流马去陇西啊运送粮草。 哎呦， 司马懿啊照样博得了魏国人士的赞赏崇拜。 嗯， 大家、啊、都在魏国的报纸上面说司马懿又会打仗又会工业设计又懂 fashion。 真是文武双全，了不起。 哎呀，作弊的小孩呀。这些消息啊，传到诸葛亮的耳朵里去，没有想到诸葛亮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说，我设计这些木牛流马，就是特别等着要让司马懿抢走的。 奇怪了，你才出厂的新车就给人家抢走，诸葛亮还那么高兴。 诸葛亮就把王平叫来说，王平，我的木牛跟流马不是有牛头跟马头吗？ 是。 那这牛头跟马头的嘴巴里面啊，有一个秘密机关。 哎呦，什么秘密机关呢？ 就是木头牛跟流马的舌头。 舌头， 没错。你伸手啊，到嘴巴里面去，把木牛跟流马的舌头往左边转90度，这样子木牛跟流马的轮子就会被锁住，谁都再也推不动。 哦，好像是汽车引擎的发动钥匙啦。你把这钥匙给转过来，汽车熄火，无论如何车子就动不了了啦。哎呀，我看啊，根据诸葛亮的潜意识啊，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诸葛太太太会讲话了，诸葛亮受不了，他幻想把太太的舌头一转，太太就安静了。 只有你才会想到这件事情。诸葛亮呢就吩咐王平说，王平，你带着1000人马去抢劫司马懿的木牛流马还有粮食。 可是这王平说，报告丞相，魏国的木牛流马被我抢走之后，这司马懿啊立刻会出动大军来追杀我，我呢只有1000人，那他至少有2000只木牛流马，还有上面的粮食，我们一个人要推2只，怎么可能安然送回来呢？ 哎，王平，你不要这么紧张嘛，司马懿的大军追杀过来的时候呢，你就叫你的士兵啊把木牛跟流马的舌头通通转一下，然后你们就快速离开现场，不要再管这些木牛流马了。 哦，这王平啊就照着诸葛亮的吩咐呢，把司马懿的2000头木牛流马都抢到手哦。果然啊，这司马懿啊立刻就派郭淮啊带着大军前来救援哦。这王平的军队啊赶快就把木牛流马的舌头扭转之后呢，自动丢下了这些木牛流马，各自逃开哦。这司马懿的军队啊根本没有注意到王平这个小动作。 是，这时候郭淮啊发现王平已经跑了，就下令说，哎呀，不用再追了，反正这些粮食跟木牛流马抢回来就好了。正当大家准备要推拉着这些木牛流马回去的时候呢，发现怪了，这些木牛流马刚刚还走得好好的，怎么现在是推也推不动，拖也拖不动啊？ 怎么讲 啊？所有的魏军哦，通通就围过来，在这木牛流马的身上啊，这边敲一下，那边捏一下，就好像路边有汽车抛锚的时候，很多男生都会围上去在那边研究，发表意见。哦，这下整个现场20000个魏军呢，就围着2000只的木牛流马，开启汽车抛锚研究讨论会来了。哎呀，叽叽喳喳讨论得很热闹的时候啊，忽然之间有号角声响起，四面八方都是喊着杀的声音。 怎么了？ 只见两边埋伏着魏延跟姜维的军队啊，全部都冲杀出来，连刚刚偷跑走的王平哦，现在也带着部队回头杀过来，对魏军形成了3路夹攻。这郭淮的军队措手不及啊，再也顾不了这些抛锚的木牛流马，大败而逃。 哎，那剩下那些木牛流马怎么办啊？ 对呀，虽然是仿冒品，也是出厂的新车，哎，有些士兵哦很舍不得，还回过头去看。哎呦，一看之下发现，真奇怪哎，怎么这些抛锚的木牛流马一回到蜀军的手里面，这些蜀军只不过伸手到木牛流马的嘴巴里面乱搞一下，哎呦，就通通都正常的又走起来了耶。 啊，显然了，这蜀国的汽车训练班比我们魏国的好太多了。 啊，就这样啊，司马懿呢做了白工，白白送给诸葛亮2000只的木牛流马，还外带魏国军队1年份的粮食啊。 这些魏军回去之后呢，他们都在传说，说这木牛流马都不听司马懿的话，只听诸葛亮的话。只要啊，诸葛亮叫人啊喂着木牛流马一颗乖乖药丸，木牛流马就乖乖的跟他们走了。 哎呀，诸葛亮又变成神仙了。 魏国的军队出兵去救木牛流马，结果被诸葛亮又给打败了。司马懿这下决定啊，还是应该用最稳当的办法，坚守不出，看诸葛亮怎么对付。 哎呀，怎么又是老招数嘛？ 是，面对司马懿这种很难对付的老招数，诸葛亮啊，决定要长期抗战。诸葛亮呢，加强了岐山营寨的防御攻势，而且命令蜀国的军队要跟魏国这些岐山的老百姓啊，军民一家一起种田。 一起跳舞，我知道什么意思，叫一起种田啊。 哎呀，老百姓本来不是应该要缴税吗？ 对啊， 现在呢不要求他们缴税了，只要把家里面的田分出三分之一的田地来抵做这个税捐，然后让蜀国的军队啊在这三分之一的田地上面耕种，那军队呢就种军队的，老百姓就种老百姓的，这样军队也有自己的饭吃，老百姓呢也不会受到骚扰，大家各得其所。 哦，上一次呢是抢割老百姓的稻麦，这一次啊是军队自己耕种。哦，看起来这一次比较文明一点哦。 对呀，因为要长期抗战，必须要跟当地的老百姓好好的相处，而且这样子也就解决掉了运送粮食的问题。 可是哦，你光靠一起种田，也不会种死司马懿啊。 所以还是另外要有对付司马懿的办法。诸葛亮呢就自己率领了一支军队到葫芦谷的山上啊去扎营，然后呢再把木牛跟流马分成每二三十只一群为一个单位，就这样零零落落悠哉悠哉的往葫芦谷啊运粮食。而且还在每一只木牛流马的屁股上面呢都插了一个旗子，旗子上面写本木牛流马由司马懿荣誉赞助。 哎呦，好臭屁哦。 司马懿的部队啊看到了当然是很生气，而且他们发现在运送粮食的这些押送木牛流马的军队啊人很少，所以呢魏军就下手啊接连抓了好几批蜀国的运粮部队啊回到部队里面来出气。 哎呦， 这些蜀国的士兵呢被司马懿抓到之后，马上就一五一十的招供说，这个木牛跟流马之所以本来抛锚后来会动，都是因为有舌头可以转动这个秘密。然后啊又告诉司马懿说，蜀国的军队的粮食现在都囤积在葫芦谷。 司马懿啊听完之后呢就笑着对魏国的将领啊下令说，现在啊诸葛亮不在岐山的大本营，跑到葫芦谷去了。明天啊你们先带着大军前去进攻蜀军啊在岐山的大本营。这时候呢蜀国所有的军队啊一定通通赶过去岐山救援。 对， 然后啊我再带着部队到葫芦谷的粮仓去，趁着他们忙乱的时候啊把粮仓给烧掉。这蜀国啊只要没有粮食自然撑不下去，只好退兵了。诸葛亮敢抢我的粮食，我就让你白忙一场。 第二天魏军大举攻向岐山，果然蜀军就纷纷从各个方向赶过来救援了。 司马懿啊这时候看见时机成熟，就笑着啊对他的儿子司马师以及司马昭说，孩子们，别再让月亮笑我们呆，别让小草笑我们傻。 哎呦， 打倒诸葛亮就看这个时候了。 是是是， 还带着两个儿子，一批啊中军护卫，还有许多的火把、易燃物品，往这葫芦谷啊要去烧粮食。 被派在葫芦谷的是魏延。魏延一看到司马懿本人出现了，肾上腺素啊十倍速的分泌出来。魏延大吼大叫，司马懿赶快把人头自动献上来吧。 司马懿啊看到魏延只有一个人，他的军马又少，还敢臭屁，立刻上前杀去。哦，果然啊杀了不到三个回合，魏延落败啊，往葫芦谷的方向逃去。司马懿啊知道诸葛亮是埋伏的大师哦，所以很谨慎的叫人啊先进去葫芦谷探听清楚，最好啊顺便拍几张拍立得照片回来。 派去打听的人呢看完之后赶快回来报告司马懿说， 葫芦谷里面怎么看都没有埋伏任何军队，只有两边的山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茅屋。 司马懿啊就很兴奋地说，诸葛亮的粮食啊一定都藏在里面了，来人呐、在全速前进。 好， 司马懿的部队啊冲进了葫芦谷、追着追着就追不到魏延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呢发现山上茅屋里面啊装的并不是粮食 啊，那是装什么？ 都是一桶又一桶的汽油。 哎呦， 司马懿啊开始有点紧张的哦，他跟两个儿子说啊，要是谷口等一下被蜀兵给堵住了，那该怎么办呢？ 对啊， 想着想着，司马懿啊急着要退出谷外，忽然呢、就听到轰的声响。 哎呦，这什么声音啊？ 只见呢这着了火的大树干啊一根一根啊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哦，就把葫芦谷两边的入口通通都给堵住哦。接着汽油一桶一桶翻滚下来，只见呢两三根火箭一射射到葫芦谷中，接着引爆了预埋在里面的引信以及火药啊，到处都是呱呱喳喳爆裂的声音，火势冲天，浓烟密布哦。司马懿啊左冲右撞找不到出路，以前啊在学校教的逃生须知啊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啊，吓得手足无措，下马来抱着两个儿子说，哎，想不到我们父子三个人今天要死在这里了。这二儿子啊司马昭啊想到了逃生手册上说要用湿毛巾捂住鼻子，赶快撕下一片衣服， 可是要怎么弄湿呢？ 这司马昭啊赶快拉开拉链想用小便把布弄湿。 哦，这我听说过，火灾逃生以前有人这样做过 啊。可是情势这么紧张，司马昭哪能说尿就尿呢？司马懿就急得一直在旁边吹口哨，拼命吹，他用力吹，他一辈子都没有吹过这么用力的口哨，只求儿子赶快尿出来。 司马懿越是用力吹，这司马昭越是尿不出来啊！哎呀，急死了！好了好了，爸爸不要再吹了。司马师在旁边看啊，就做了别的建议，说既然尿不出来，我们就改成用哭的，我们用眼泪把这块布给弄湿。哦，父子三人这一下赶快抱头痛哭。司马昭啊才刚哭出第一声爸爸。 咦，什么事啊？ 啊，这司马父子三个人哦连鼻涕都还没有流出来啊，没想到手上的整块布已经湿透了。 哦，是司马昭果然小便成功了吗？ 不是啊。 哎呦，怎么了？ 忽然之间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淅沥沥哗啦啦，大雨从天而降，把什么火把呀火药啊引信啊全部都浇熄了。 司马懿啊满脸都是泪水啊，全身呢被雨水啊淋得湿哒哒的，他仰头啊看着天，分不清楚自己的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他不断了兴奋地叫着，天哪天哪天哪。他狂喜地对着两个孩子说，此时不冲出去更待何时。司马昭啊也顾不得把拉链拉好， 哎呦， 三个父子啊奋力冲杀，终于杀出了葫芦谷，从九死一生中啊逃了出来。 站在山上的诸葛亮这个时候目瞪口呆，他手上的羽毛扇子被雨淋得好像一只死掉的落汤鸡一样。诸葛亮全身颤抖着，仿佛是愤怒又仿佛是被雨淋得全身都发冷。诸葛亮抬起头来望着老天喊着，这真的是天命吗？是老天爷不许我完成这个心愿吗？说完之后，诸葛亮在大雨之中昏倒。 虽然在葫芦谷，诸葛亮没有能够把司马父子全部都收拾掉，可是在火烧葫芦谷的同时，诸葛亮也派了大军把司马懿在渭南的大本营给占夺了下来。司马懿听说自己的大本营被占领了，军心慌乱，只好放弃了渭南。诸葛亮攻下了渭南，推进到了五丈原，也就更加的逼近长安了。 司马懿啊，几次跟诸葛亮恶斗啊，弄得差点命丧葫芦谷，绝子绝孙啊。司马懿呢，已经清楚的知道啊，这诸葛亮变化莫测的威力哦。 嗯， 司马懿呢，只好又使出永远有效的一招， 哎， 坚守不出。 是啊。再这样坚守不出下去，我看堂堂的魏国要改名叫伪国、萎缩国、乌龟国。 哎，你别小看人家乌龟 啊！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呢、啊，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呢，要存活啊，比的就是这种乌龟的本事 哦。 如果你把乌龟啊跟其他不同的动物放在密闭的空间，然后给它释放麻醉气体。 哎，你是纳粹党在搞毒气室吗？干嘛那么无聊啊？ 哎呀，实验嘛。 哎，好吧，让你做实验咯。 这麻醉气体一释放啊，过了不久啊，什么老鼠、兔子啊、小鸟啊，通通都昏倒了。 废话，你放的是麻醉气体，他们当然都会昏倒啊。 哎，可是啊，你把这盖子一打开啊，哎，这乌龟好好的，没事走来走去。 哎呦，乌龟怎么那么厉害？ 很简单呐、啊，这乌龟啊能够承受很高的氧载 啊。 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这乌龟啊会憋气。 哦，我懂了，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只要越会憋的，就可以活越久。 所以啊，我叫你不要小看人家乌龟。 哦，是是，这司马龟不是司马懿啊。坚守不出的策略呢，打中了诸葛亮的要害。诸葛亮自从在葫芦谷的大雨之中昏倒之后，体力真的是大不如前了。 嗯， 他的急迫感越来越强。为了要刺激司马懿出战，诸葛亮啊，竟然送了一套 Chanel 当季最流行的套装，还有调整型的内衣啊，全部都送去给司马懿。 哎呦， 再加上一封卡片，刺激司马懿说。司马先生，你身为大将，却一点都没有男子气概，只会躲在闺房里面不敢出来。你这种见不得人的行为，简直就等于是未出嫁的害羞的大姑娘。 哦，这乌龟躲在闺房里，奇怪。那个时候的男人还是很瞧不起女人的哦。 是啊，诸葛亮接着又在卡片上面说，如果司马懿你不敢出来打仗，那你就收下我送给你这一套女人的服装，照镜子的时候，如果觉得脸上的皱纹太多，也可以托我，我会再帮你送去一整套的化妆品，遮遮你那张老脸。 这司马懿啊，看到那套 Chanel 女装，还有调整型的内衣，又读完了诸葛亮写来的卡片，第一个反应啊。啊，规定我面上那面皮焦这会啊，刚才用鬼微信抓的，简直是快气疯了、哦。 哎呦， 可是这个时候的司马懿啊，内心的不断告诉自己哦，啊，镇定，镇定，这是这诸葛阿亮啊，要刺激我出战啊，不可以，我绝对不可以生气，我一定要活得比诸葛亮还要久。 哎呦， 想到这里啊。司马懿啊，一张妖娆的脸皮慢慢的就施展开来， 好可怕， 他露出笑容，竟然啊真的就把自己的身体啊塞进调整型的内衣，再拼命把粉红色的 Chanel 穿到身上。 哦呦， 哎呀，肩膀的车缝线都裂开，扣子也蹦掉了五颗。这司马懿啊还婀娜多姿，扭着屁股走了一圈，对着众将官说，诸葛亮还蛮会挑衣服的，你们看穿在我身上还蛮合身的。 哇，魏国众将官都能冲到了营帐外面去呕吐啊。啊，看起来司马懿跟诸葛亮 这下不只是在斗智比 IQ， 还比起 EQ 来了。 这司马懿啊，就吩咐人呢，把诸葛亮的使者留下来好好的招待。 嗯， 自己啊，还亲自扮演酒家女陪他喝酒。 太恐怖了。 司马懿啊，就在酒席间问使者说，你们诸葛丞相日常生活饮食的状况怎么样啊？ 在司马懿公关劝酒之下，使者只好乖乖回答说，哎，我们诸葛丞相晚睡早起，所有的公文呢都要自己亲手来批阅，连老百姓啊违规停车的罚单拖太久没有交，他也要写信去催人家交。诸葛丞相这么忙，连饭都常常忘记吃，就算吃了也吃不到一碗饭啊。 这司马懿啊听了，当着使者的面呢，就对着诸将说，诸葛亮事情烦，吃得少睡得少，他这样下去啊岂能长久。 哎呦，司马懿赶快把闪尿脱下来吧，真是的。诸葛亮的使者啊回去五丈原之后，就把司马懿根本都不生气还穿上了女装客串模特儿的事情啊全部报告给诸葛亮听。诸葛亮听完叹了一口气，哎，这司马懿已经看透我的处境了，想我受到先帝的重托，我就是担心把事情交给别人，别人都不会像我这么用心来做，我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就是怕辜负先帝对我的信赖啊。 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说完之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各位，我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久了，本来还以为死之前总可以替大家解决掉司马懿，起码我走的也可以放心点，谁知道葫芦谷这一场大雨浇熄了我的火药，也浇熄了我最后的一点希望。要是我死了而司马懿还活着，那我们蜀国要怎么办？蜀国要怎么办呢？诸葛亮现在的身体状况实在应该躺下来好好的养病，可是诸葛亮却硬撑着在营帐的后头搭起了一间神秘的工作室。他找来十几个帮他制作木牛流马的木匠，然后呢诸葛亮自己竟然戴上了口罩，在这工作室里面啊跟木匠赶工。 哎呦，他到底在赶什么工啊？难道诸葛亮要给自己做棺材吗？ 这姜维跟杨仪啊也都这样想，就跑进这工作室里面去劝诸葛亮，丞相你需要什么叫我们去买就有了，就算是棺材也可以买得到啊。何必要自己动手呢？ 啊，什么乌鸦嘴嘛。诸葛亮呢看都不看他们两个人一眼，只顾着啊蹲在地上，在一辆车上面呢试装着一个齿轮哦。 丞相，大敌当前，你还在玩模型车吗？ 啊，我还模型飞机嘞，模型车。哎，姜维、杨仪，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 不知道啊。 诸葛亮颤抖着站起来，用手指啊指一指他前面这辆怪车子。 怪车子？是蝙蝠侠开的那个蝙蝠车？ 是啦，这辆车呢长得很像诸葛亮啊平时习惯坐的那一部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哎呦 那一部小车啦。 哦， 可是啊这怪的是啊车子上面啊用了白布盖着，这白布底下仿佛啊盖着一只狗熊。 哇，丞相，你终于在晚年变成了伟大的雕刻家，你雕刻了一只狗熊。 嘿，我还原住民艺术家嘞，雕刻狗熊。诸葛亮啊，白了杨仪一个大白眼哦，他用手啊，就颤抖的掀开了这块白布。 嗯， 哇，白布掀开来啊，竟然出现了一座栩栩如生的诸葛亮的雕像。 好，好，好，好，刻得太好的，我们诸葛丞相功盖古今，本来就应该要立一座雕像放到公园里面去，供大家来瞻仰以资纪念。 纪念你个头了，我来啪。 什么声音啊？ 哦，这杨仪的后脑勺啊，挨了诸葛亮一掌。 哎呦，杨仪这么倒霉啊！杨仪摸着后脑勺啊，长长的咦了一声。丞相，我说错话了吗？ 哎呀，杨仪， 嗯， 我诸葛亮会在乎这种身后之名吗？ 嗯， 我请来蜀国的首席雕刻大师啊， 嗯， 是要雕一辆我诸葛亮的不死车啊。 不死车？丞相，我只听过宾士车，我没有听过不死车。哎， 诸葛亮啊，显得疲惫不堪，站巍巍的站不住了。 嗯， 姜维啊，杨仪赶快就扶着诸葛亮啊坐了下来。诸葛亮说，两位，司马懿没死，诸葛亮我就没有资格死。 嗯， 可是我蜡烛两头烧，已经烧到尽头了。 嗯， 现在只能靠着这种不死车这种障眼法，为祖国尽最后的一分力吧。 姜维在旁边听到这里，眼眶都湿了。姜维走到了这一辆不死车的旁边，用手去拨一拨车轮上面的神秘齿轮。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哎呦，是不是硬币跑出来了呢？ 这齿轮一转动之后啊，车子上面雕刻的诸葛亮的雕像好像活过来一样，不但拿扇子的手会摇两下， 嗯， 连雕像的头啊都会点点头，木头磕成的眼球啊还转了三圈。 哇，这简直是元宵节的花灯了。 姜维看到诸葛亮这辆不死车做得这么逼真，眼泪再也忍不住，终于夺眶而出。丞相，您真是费尽苦心。 这诸葛亮啊，摇了摇头，唉，尽人事，听天命吧。 年轻的姜维透过了泪水模糊的眼睛，仿佛看到木头磕的诸葛亮也摇了摇头，也流下了眼泪。 诸葛亮啊病危的消息很快啊就走漏到司马懿的阵营去了。 哦，嗯， 司马懿啊很高兴的把夏侯霸找来哦，对他说，你呢带着一支军队啊去五丈原挑衅哦，看看诸葛亮他们的反应如何哦。如果这蜀国的军队不敢出战呢，那表示啊诸葛亮一定是生了重病，如此一来啊我们就可以趁机出兵给他们迎头痛击。 蜀军这一边的魏延啊一发现夏侯霸杀来了，他赶快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进了诸葛亮那个神秘的工作室里面去。魏延一冲进去，发现诸葛亮竟然嘴角滴着血，鼻孔挂着鼻涕，在拼着最后一点力气磕自己的雕像做最后的加工。 这魏延啊并不晓得这个雕像的功能哦，他一看到眼前的景象啊觉得说，天哪，这什么世界啊，怎么这么荒谬啊。这魏延就大发脾气啊，把这诸葛亮的雕像给推倒哦。 哎呦， 他说， 丞相，你都已经不行了，还在这边硬凹硬凹眼睛，赶快躺下，你军队的指挥权呢交给我就没错，我来负责挡司马懿。 啊，诸葛亮已经没有力气跟魏延争辩了，他赶快跑过去把这个雕像给扶起来，再对魏延挥挥手说，你别急，你先替我带兵出去对付夏侯霸，这是司马懿他听说我生重病，派这个夏侯霸来打听虚实啦。 好，出兵没问题。魏延就领了命哦，带兵出去迎战夏侯霸。夏侯霸本来只是来挑衅，没想到竟然有人来应战。 嗯， 夏侯霸无心恋战，被打得后退20余里。 诸葛亮被魏延这样子一闹啊，病情恶化得更快了。诸葛亮只好躺下来，趁魏延不在呢，把姜维给找进来。诸葛亮拿出了自己所写的兵法绝学，这包括了8物7戒6恐5惧之法，一共有24篇，104112个字。 哎呦， 全部都传授给姜维。接下来，诸葛亮又把他从来没机会使用的秘密武器，也就是可以连续发射10发弓箭的连弩法，也一并交到姜维的手里。 哦，魔鬼集中密集速成补习班啊！我祝福姜维，希望他不会脑充血。 姜维呢，是诸葛亮指定的军事继承人。接下来，诸葛亮就把杨仪叫进来，对杨仪说，魏延一直有操纵全局的野心，我很早就已经知道了，只是魏延爱着我还在，他不会太过分，可是只要有机会，魏延一定会造反的。杨仪，这里是我准备好的一份锦囊妙计，里面有一份解决魏延的方案，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你就打开这个锦囊，里面会指示你要怎么对付魏延。 是。 说到这里，诸葛亮气喘连连。姜维跟杨仪看见诸葛亮一心为国，到死之前还忘记自己的病痛在交代国家大事，两个人忍不住是哭成一片。诸葛亮又把马岱叫进来，附在马岱的耳朵旁边说，马岱，我死之后你可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千万不要泄露出去。诸葛亮交代完毕之后陷入了昏迷。 诸葛亮啊，从早上陷入昏迷， 嗯， 到了晚上啊，才慢慢又醒了过来。 又醒过来。 这个时候啊，成都方面呢，皇帝刘阿斗听到消息啊，很紧张，就立刻派了特使李福前来问安哦。 嗯， 李福呢说是要问安呢、啊，不过我想恐怕是要问诸葛亮的遗言吧。 是，诸葛亮也知道李福来的意思。他告诉李福说，我过世之后，国家的制度不可以更改，我启用的人也不可以轻易就把他开除。 是， 我已经把我一生的绝学传授给姜维，姜维可以继承我的遗志，为国家尽力。你就赶快回去报告皇上，让皇上放心。 是。 李福走了之后，诸葛亮叫人把他扶起来，诸葛亮勉强地坐上了当当当当当当的小车子，到各个军营去巡视。冷风吹在诸葛亮的脸上，吹得诸葛亮全身都是彻骨的寒意。诸葛亮长叹一声，我再也不能临阵讨贼，完成北伐。苍天啊，人的生命为什么这么渺小，这么有限？ 唉， 大家赶快把诸葛亮送回了床上去。诸葛亮 再度把杨仪找来交代说，我死的消息千万不要走漏出去，军队里面要安静如常，不要披麻戴孝奏哀乐，也不要唱什么诸葛丞相纪念歌，也不要把我的大头照改成是黑白的，你就安排军队后寨先行，一营一营的缓缓撤退回去。如果司马懿追杀过来，你就命令军队布阵，然后把我已经雕刻好的木像套上我平常穿的衣服，放在那辆不死车的上面，从远距离看过来难辨真假，司马懿一看到我还活着，一定会又惊又疑，不敢再追，你知不知道？ 知道。 我死之后，你们大家要化悲愤为力量，为国家继续奋斗。我如果有灵魂，一定会回来跟你们一起努力。 丞相， 皇上的特使李福啊，跑回成都，又上气不接下气的跑了回来， 又跑回来。 这个时候啊，诸葛亮呢，已经陷入了弥留的状态哦。李福啊，惊慌的大哭说：“我来了，我来迟了，误了国家的大事了。” 哎呀，谁在哭啊？被李福这样一哭啊，诸葛亮的眼睛又睁开了。 哎呦， 诸葛亮很虚弱的说：“我知道你回来的意思。” 李福啊，就跪在床前说：“皇上要我问你，你走了之后，政治上谁可以接替你的位置？ 我死之后，蒋琬可以接替我。 那如果蒋琬不行，谁来接呢？ 蒋琬不行，费祎可以接。” 李福又问了：“那费祎之后呢？费祎万一不行，谁来接？要换谁呢？”丞相，诸葛亮啊，并不答话哦。大家往前一看呢、才发现，哎呀，诸葛亮已经过世了。 哎，临死前还要被问那么多的问题啊，真是累死了。现场的人呐、发出了一片的痛哭之声。丞相。中秋节过没多久，54岁的诸葛亮终于走完他操劳的一生，在五丈原过世了。诸葛亮六出祁山，一次接一次锲而不舍，虽然没有能够打败魏国统一天下，可是却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他这种人生态度感动了无数后世对人生怀抱着梦想的年轻人。 诸葛亮过世之后啊，姜维跟杨仪按照他的指示啊，不敢发丧举哀哦，把他的尸体呢装在神龛里面，让300个护卫啊守护着，这之后呢，杨仪啊就负担起了指挥的责任哦，他下令魏延负责断后 哦， 这杨仪啊写好命令，盖了章，叫人送去给魏延。 杨仪。魏延一看到公文上面盖着杨仪的图章，很不以为然。哼，丞相过世了，还有我魏延在啊，杨仪根本没有什么作战经验，怎么可以担当重责大任？他这种咖只适合护送丞相的尸体回成都吧，就让我魏延 来秉承丞相的遗志，继续率领我蜀军打败司马懿，攻破长安。我们大家怎么可以因为丞相一个人的死就荒废蜀国的国家大事呢？ 啊，使者啊就结结结巴巴的说，可是这是临死之前丞相交代的一命，要大家退兵啊。 哼，丞相当初如果听我的话，穿越子午谷攻占长安，老早就消灭了魏国。我魏延是堂堂征西大将军、南郑侯，怎么可以委屈给杨仪来做断后的工作？我不干。 这使者啊立刻跑回来五丈原呢，向杨仪报告。杨仪就说了，哎，这丞相啊果然是料事如神哦，临终前他就告诉我魏延一定会出状况。 嗯， 哎呀，事到如今不管他的，姜维 在， 请你负责断后，我让大军啊徐徐而退。 魏延呢在他的营寨里面就等着杨仪来向他致歉，来请他出任总指挥。等过来等过去啊，什么杨仪啦、马仪啊、牛仪啊，没有半个仪来找他。 有了，他阿姨写了慰问卡来了。 不要乱凑热闹。魏延啊气得叫人去打听，才发现啊，杨仪早就把蜀军全部都撤走，而且派姜维断后。哎呀，这根本就没有把魏延放在眼里啊，放了魏延好大一只鸽子。魏延生气了，这个目中无人的杨仪，看我不好好的修理你。魏延叫来马岱说，马岱，你愿意跟我一起去修理杨仪吗？我要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这马岱就说了，我跟着你，我知道你是真正的老大，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太好了，好兄弟。魏延在马岱的支持之下，立刻召集军队拔营起身去追赶杨仪。 这蜀军的撤退啊实在是撤退的太安静了哦。等到蜀国的军队的人呢通通都走光啊，司马懿啊才发现， 谁叫他老是坚守不出。 哎呀，这司马懿啊气得这跺脚大骂，你可恶啊。啊，这一定是诸葛亮真的是死了哦，啊，竟然被他给瞒过了。来人呐、啊，在，快随我快马加鞭前去追击。 遵命。 司马懿啊就带着一支部队一马当先的来追赶蜀军哦，眼看呢、啊、就越来越接近了、哦、这转过山脚就忽然听见砰的一声。 哎呦，怎么了？ 一声啊炮声响起，两边喊声大震，冲出来许许多多的蜀军 哦， 这蜀军啊就扛着一只大旗，旗上面写着喊丞相五乡侯诸葛亮。 哎呦，旗子又出来了，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这司马懿啊定睛一看，哎呀，这旗帜后面啊数十个将领啊推出一部小车，然后呢伴随着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这种音乐。 哎呦， 哇，完蛋完蛋，这车上啊端端正正啊坐着不就是诸葛亮吗？妈呀，这诸葛亮怎么没有死啊？ 哎呀，诸葛亮这辆不死车的轮子一转，车子上面的诸葛亮竟然还向司马懿微微点了一个头。 哎呦， 这下真是把司马懿吓得动弹不得。姜维呢就从诸葛亮的车子后面冲了出来，对着司马懿说，司马懿，这一次你又中了我们丞相的计策了。 天哪，这司马懿啊只要一想起葫芦谷啊父子三个人在那边虚了半天尿都尿不出来的噩梦啊，一个全身打冷战哦，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吓得回头立刻拔腿就跑。 这司马懿也太歇斯底里了。 哎呀，你不能怪司马懿啊，这葫芦谷啊惨痛的经验啊会永远都出现在司马懿的噩梦中啊。 真的， 司马懿啊一直跑，魏国的军队看到，哎呦，那波呆波及主帅吓成这个样子，也都啊跟着纷纷弃甲丢盔，各自逃命哦。 乱搞， 司马懿啊没命的跑了50余里路哦，被夏侯霸、夏侯惠给追上哦，抓住司马懿的马背头说：“土土别怕了，蜀兵已经跑远了。” 哎， 这时候啊，司马懿啊才平静下来，喘着气，他用手摸着头问说，我的头还在吗？ 什么问题呀、啊、哎呦，一个雕刻的诸葛亮竟然能够把活的司马懿吓成这个样子。 哎，难怪大家都说死诸葛吓走活司马。就这个样子啊，靠着诸葛亮临死之前的安排啊，杨仪跟姜维带着大军啊，总算顺利的回到汉中哦，保住了蜀国的国力。 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哨兵忽然跑来报告说，报告，魏延将军引兵拦路，口口声声说是要杀掉杨仪。 哇，这杨仪啊吓了一跳，说没想到这魏延这么快就造反了。 诸葛亮靠着这一出丞相复活计吓走了司马懿，他这种神机妙算令人惊讶，也令人心酸。虽然说敌人暂时跑了，可是自己人却变成了敌人。杨仪面对魏延，他怎么可能罩得住呢？死掉的诸葛亮还有能力能够防止蜀军的分裂吗？诸葛亮的过世标示着一个人格的完成，也标示着一个不再有理想的时代已经来临了。魏蜀吴三股势力会把人民带向什么样的处境呢？蜀国的老百姓在为诸葛亮的牌位上香的时候，也为自己的未来祈祷着。